祝福的话，谁能够说得出口？放开手会难过，说再见会痛。我的不舍对你还没爱够，送你走过那个小门口，我们深深拥抱。 边疆辽阔，土地富饶，这种所谓的好，在一种对真爱和对自由的渴望面前呢，或许我们只能算作一种华而不实的壮美吧。时间会在某个特定的节点让我们被迫的去做一些事情，只是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如愿，很多关系也是充满了可惜。就像分手之后说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认为，但是在我的观念当中呢，如果你曾经真的很爱过这个人，怎么舍得愿意在分手之后跟他做朋友呢？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，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。想说什么话或者想有什么事情，不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总有人比你更合适。

别相遇。